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最近世界文坛出现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看到有之前朋友也在我这里留言了，看看咱们要不要聊一聊这个事情。那正好呢，今年5月13日的时候，加拿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 Alice Munro 她去世了，当时以92岁的高龄离开人世的时候，也有朋友在这里说啊，我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她的作品呢？那我当时的回复是讲，由于我在十几年前啊，就在我做的电视读书节目用了一个星期去介绍爱丽丝·门罗，而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对于他的著作的中文引进还没有很完整，数量仍然不多，那时候我就已经介绍过了，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再说，所以就不打算再谈。可是现在发生的这个新闻就是在他身上，那整个情况以及我们对于爱丽丝·门罗的理解啊，都可能因此完全有变化，所以不妨我们今天再来谈一谈爱丽丝·门罗，那么尤其是最近出的这个事儿。那么说到爱丽丝·门罗呢，我们都知道她在加拿大的地位啊，在英语文坛里面的崇高的位置，有人形容她，一些她的同行作家形容她是我们当代的契科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晓得俄罗斯大作家契科夫是短篇小说之王，那么到了现在啊，虽然短篇小说呢仍然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写，非常多非常多的人在读，可是在文学界里面呢，仿佛大家并不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最值得尊崇的一种的文体。你就拿诺贝尔文学奖来讲好啊，在诺贝尔文学奖里面获奖的作者当中，当然以小说家占绝大多数，但在小说当中，你真正要只靠写短篇小说而获奖的，可以说是五根手指数得完啊，寥寥无几。可是爱丽丝·门罗就是有办法把短篇小说写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尤其是因为她身为女性，而所写作的素材呢，很多也都来自一个寻常的女性在生活中的种种的遭遇，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下面受到的种种压抑下，他们的生活的变化、他们的轨迹、他们的反应，他可以说是写得细致入微，所以也一直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小说家，不应该说是伟大的女性主义，或者国内常用的叫法叫女权主义小说家，因为她写出了不只是她加拿大安大略省，她常常出现在她笔下的那个环境，而且是全世界的女性都得以共情的各种平常非常隐秘或者自己感觉到但无法用这么的精确的语言去描述出来的不同的情状。那因此呢，在国内呢，这些年女性主义开始广受关注的同时，门罗的小说的地位在国内呢也越来越高了。好，但是现在出了这么一个新闻，大家都说门罗塌房了，门罗翻车了，乃至于我这里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觉得那以后是不是还能读他的小说呢？有的朋友本来买了他的作品，觉得要读了，但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就觉得很恶心，完全不想再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世媛就在前几天7月7号的时候，加拿大的报纸，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啊，多伦多新报刊出了一个长篇的报道，同时呢附带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门罗的女儿，现年已经57岁的安德利亚·罗宾斯金娜所写的一篇文章。安德利亚·罗宾斯金娜呢，这个名字她现在姓斯金娜，是因为结婚之后跟随丈夫的姓氏啊，这是西方人的习惯嘛，那么所以改姓叫斯金娜。她是门罗的第一任丈夫啊，詹姆斯·门罗跟门罗所生的三个女儿当中的一位。 詹姆斯·门罗呢跟爱丽丝·门罗呢，他们两个人呢在加拿大文坛，除了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俩在他们原来的老家加拿大温哥华所在那个省份啊，英属哥伦比亚省，有一个挺有风情的小岛上的一个岛上的城市叫维多利亚。那我当年也去过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一座很有名的独立书店，这个书店就叫门罗书店，就是爱丽丝门罗和她的第一任丈夫詹姆斯门罗共同开办的书店，直到今天在加拿大都是举足轻重的独立书店，并且已经有了在其他地方的好几家的连锁书店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也去看过，真的很壮观。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爱丽丝门罗原来他们家族一直都还拥有这个书店，直到后来那么才把它好像交出了经营权。好，那么詹姆斯门罗后来跟爱丽丝门罗离异，詹姆斯门罗呢就跟另一位加拿大有名的艺术家，一位纺织艺术家结婚，而那位纺织艺术家带来了他自己跟前夫所生的儿子，叫做安德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爱丽丝门罗呢他的三个女儿呢就要看接下来该跟谁生活。没多久爱丽丝门罗呢又有了第二任丈夫，这第二任丈夫是一位地理学家，叫杰拉尔德·弗莱明，他跟爱丽丝门罗是1976年结婚的。好，在那个时候啊，爱丽丝门罗跟他第一任丈夫詹姆斯生的三个小女儿年纪都还很小啊，像我们的故事的女主人翁安德利亚罗宾斯基娜，我们就叫她安德利亚好了，安德利亚当年才9岁。这一对离异的夫妻怎么安排这三个女儿的生活和抚养权呢？做法是这样的，就这三个女儿平常上学的时候呢就跟着爸爸在他们老家维多利亚那里上学，那么放假的时候呢，或者不用上学的时候呢，就去跟他妈妈还有他们的继父，也就是妈妈的第二任丈夫弗莱明住在一起。在1976年那一年，9岁的安德利亚放假了，就到了弗莱明跟他妈妈那里去住。有一天晚上门罗出门，安德利亚呢就问这个弗莱明，也就问他的继父，他能不能够睡在这个爱丽丝门罗的床上呢？他就躺了上去。那这个小姑娘躺上去之后呢，就睡在妈妈平常睡的床上，因为小女孩大概自己人睡怕嘛，那么就到了爸爸妈妈妈妈跟继父的卧室，没想到这个继父也在爬这时候爬了上来，而且开始抚摸小女孩的下体，她的私处，并且还试图让安德利亚去握住自己的阳具，握住自己的下体。根据安德利亚自己的话讲，他说当时我的手是无力的垂下，因为我假装睡得很熟。后面呢，安德利亚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跟爱丽丝讲，因为小女孩我们代入想象都能理解，她太害怕，她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弗莱明还告诉这个无知的小女孩，跟她说要是妈妈知道这件事，她会非常伤心的。好了，暑假结束了，安德里亚回到自己的爸爸家，这时候他爸爸的第二任太太带来的那个哥哥啊，安德努说了这件事情。那么安德努呢就告诉他说，这事儿很严重啊，你得跟我妈妈讲，也就是安德利亚继母。然后后面呢，安德利亚继母就告诉了他自己的亲生爸爸，就是安德利亚亲生爸爸詹姆斯门罗 James Monroe。 但是问题是詹姆斯呢什么都没做，请注意这第一点啊，就是这个父亲，现在大家焦点都集中在爱丽丝门罗，因为他太伟大了，但是他的爸爸詹姆斯门罗其实什么也都没有做，既没有打去质问他这个离异了的太太爱丽丝门罗，也就是安德利亚生母，更没有去对质他的继父，然后呢他也甚至没有跟这个自己被侵犯了的9岁的小女儿安德利亚谈过这件事情，他只是叫安德利亚的另外两个姐妹们也不能跟他妈妈讲。那么再后来小姑娘呢依然是每次放假就回到妈妈那边，然后在这么多年下来呢， 这个继父弗莱明是没有中断过对安德利亚的骚扰。他的骚扰方法后来呢就变成了不是去抚摸这个小女孩，而是直接跟她提出性要求。当他们独处的时候啊，比如说坐在他这个继父的车子里，这个继父呢会脱下裤子露出自己的阳具，当着这个小女孩面前开始自慰。甚至这个继父啊，弗莱明啊，还会在单独开车带着小女孩安德利亚的时候啊，要跟她玩一些性游戏，跟她说什么叫做给我看的游戏。小女孩不要，表示拒绝之后呢，这个弗莱明呢就说呢，这样子吧，不如我来告诉你我的性生活怎么样。然后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性生活的细节，然后甚至还讲述他跟其他的一样的小孩子之间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么然后呢还会讲各种的色情笑话，甚至还告诉这个小女儿告诉安德利亚说，你的妈妈有什么样的生理需要，你的妈妈平常是怎么样渴望怎么样的性生活等等等等。说到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细节啊，你很能够了解一个小女孩在当时的那种状态啊。这个小女孩对于自己的亲生爸爸詹姆斯没有跟她讨论这件事情，也没有跟她的妈妈还有继父过问这件事情啊，她是不是很难过，是不是很伤心呢？我们今天以一个成人的身份回看的话，我们大概会这么以为，但其实往往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这种案例看得多见得多的话，你都会知道安德利亚当时的心情。安德利亚是什么心情呢？他说啊，他当初发现他爸爸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说的时候，他其实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呢他的妈妈啊，爱丽丝门罗曾经跟自己这个才十岁的小女孩抱怨啊，说她觉得自己的老公啊，也就是这个弗莱明，喜欢自己的这个小女儿多于喜欢自己。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啊，就说这个妈妈的第二任丈夫，这个妈妈觉得自己这个丈夫喜欢自己带来的女儿多于喜欢自己，出现一种很神奇的竞争心理。这里有一个雄壮的男人，有一个男人，一个雄性在这里，那么谁是他最喜欢的雌性呢？那怎么会是自己的小女儿呢？居然有这样的心态。而这个小女儿也担心自己的妈妈会吃醋会不高兴，所以对于自己的爸爸知道了事情之后什么都没说，她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好了，然后到了她长大到11岁那一年啊，弗莱明过去有一些朋友，那些朋友跑过来告诉爱丽丝门罗说，你的现在这个老公啊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他们曾经对我14岁的女儿露体，露出下体，我14岁的女儿是她当年露体行为的受害者。那么这件事情当然就会惹起一些小风波。然后在门罗跟弗莱明对质这件事的时候，弗莱明当场否认。门罗呢就继续问起，那我们这个女儿呢，这个安德利亚呢，你知道这个弗莱明说什么吗？弗莱明保证她不是我的喜欢的人那种类型。好奇怪啊，是不是？这个继父跟这个妈妈说，你的女儿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你放心。然后甚至这个弗雷明呢接下来侃侃而谈，谈什么事呢？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啊的社会文化比现在开放多了。那么那时候很开放的年代啊，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拘谨。有个什么现象呢？就小孩子啊透过跟成人的连结，请注意，跟成人的连结而得到了启蒙，请注意这两个字，连结。小孩子透过跟成人的连结而得到某种的启蒙，这是第二关键词，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在弗莱明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啊，你想想看这段话什么含义？也就是说，过去的时代是好时代，过去的那个时代，小孩经常会被大人搞的，而在那样的情况下，这个小孩才能够顺利的启蒙。那是很平常的事儿。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女性主义作家门罗是什么反应呢？安德利亚说，她的母亲当时是一句话都没有讲。 而这些话还是当着安德利亚这11岁的小姑娘的脸前在说的。而安德利亚自己表示，我当时紧盯着地板，生怕我的母亲看见我涨红的脸。好了，后面到了上大学的年纪，终于进入青春期，他这个明显的有恋童癖的继父就对他失去兴趣。在后面，这个小时候受到这样子伤害的小姑娘呢，她开始陷入种种的问题，就是因为过去带来这些，我们都知道小时候遇到性骚扰会对一个人带来多大的伤害和扭曲啊，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而安德利亚她的症状是什么呢？开始有暴食症，开始失眠，开始偏头痛。慢慢的，她在上了大学之后，因为失控的这个暴食症，成绩变得一落千丈。他退出了大学，原来有个国际拓展计划，他本来是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到国外生活工作，然后一直到了25岁的时候啊，到那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很瘫痪的阶段，不知道自己将来还能做什么，想做什么。那么有一次，在25岁的时候，他又跑去看他妈妈，他的妈妈呢跟他聊到他的妈妈最近读到的一个故事。这个妈妈说什么呢？爱丽丝·门罗说，她那个故事啊，看到的故事，人家写的故事啊，是有一个小女孩在被自己的继父性侵犯，正好就是一个关于一个小女孩被继父性侵犯之后的事儿。那个女孩做了什么事儿呢？她选择自杀，了结了自己的生命。那这个妈妈对那个自杀的这个门罗对那个自杀死的那个女儿啊，小说里面故事里面那个女儿，觉得非常同情。她问，为什么她不跟自己的母亲说呢？既然门罗对一个看来的故事里面，因为被继父性侵犯而不幸要选择自杀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小姑娘，有这么大的同情心。25岁的安德利亚终于鼓起了勇气，写了信给自己的妈妈，去说自己到底当年经历了一些什么。结果出现了安德利亚最害怕的事儿，他害怕的是什么？害怕他妈的反应。他妈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妈把整件事情定位成，看成是自己的丈夫出轨，自己的丈夫出轨。而不是，重点不是自己的女儿被自己的丈夫性侵犯，而是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忠。连接上之前我们讲到的这个妈妈对自己女儿产生的那种奇怪的竞争者的心态，你现在就能够理解她这种感觉。好，然后跟着爱丽丝门罗打给她的大女儿，也就是安德利亚的姐姐，那么说她要离开弗莱明，然后呢跑到了，搭着飞机跑到了跟他姐姐一起住。然后这时候呢，安德利亚又去见他妈妈，去他姐姐家见他妈妈。那么他自己的话是这么讲：我妈妈那种很高涨的受害者情绪令我难以忍受。他相信啊，自己的亲生父亲知道这一切，也就是詹姆斯已经离婚的第一任丈夫，之所以这么多年蒙着这些事不跟他讲，是为了要羞辱他。因为他现在他的小女儿安德利亚写信给妈妈的时候讲了出来，自己的生父詹姆斯是知道这些事的。但詹姆斯之所以完全没有任何表态，没有任何动作，只是为了要羞辱这个已经离异的第一任太太。然后接下来这个妈妈，也是爱丽丝门罗，还告诉安德利亚说，其实这么多年来啊，她不只是对你，她还跟其他很多孩子有过，按照门罗的用词啊，就有过这种特殊友谊。也就是说呢，这个她的这个丈夫啊，弗莱明啊，这个性侵小孩的这个弗莱明，不光是性侵他自己的养女，而同时也性侵过其他的小孩。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门罗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自己被丈夫背叛了，然后跟着安德利亚很难受很难受。他写道，他有意识到眼前的我不但是弗莱明的受害者之一，同时还是他的亲生女儿吗？即便他心中真有我的存在，我也感受不到。当我向他重新讲述 当年弗莱明怎么样伤害我的细节的时候，门罗却反过来质疑我，可是你当时看起来很开心啊。然后这时候呢，弗莱明的反应可就非常激烈了，他到处威胁家人说他要自杀，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他还跟他妈妈说，如果这个安德利亚现在去报警的话，他就会杀了安德利亚。然后又写了一封信给安德利亚的亲生爸爸詹姆斯他们一家人，跟他们说，其实这个安德利亚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我当年这么对待他，完全是他的错，是他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才9岁的这个安德利亚，就像我们都熟悉的那个小说《洛丽塔》里面的那个洛丽塔一样，一个小小的小姑娘，但是却去跑去诱惑一个成年男人，是他专门这么干的，是他是专门破坏家庭的一个狐狸精。然后甚至指责他的生父詹姆斯说，当年你听到这个故事，你听到你的女儿讲了怎么样被我侵犯这些事儿，但你却没有阻止，为什么呢？这表示你们一家人都默许。甚至他还说，我手上还有当年我给安德利亚拍的一些的照片，那么这些照片呢，我是可以当成证据，说明你们这个小女儿，这个9岁的小狐狸精是怎么样来诱惑我。他形容当年安德利亚在妈妈不在的时候提出了进入他们的卧室，就是为了要来诱惑我，那么然后使得我被他引诱堕落。那么然后跟着他还讲到啊，没错，我也觉得自己呢很没面子，很不光彩，但主要是因为我背叛了爱丽丝·门罗。这是弗莱明自己的讲法啊。而那个时候全家人呢最害怕最担心的不是安德利亚的反应，而是弗莱明会不会自杀。终于几个月之后啊，弗莱明又跑来找回爱丽丝·门罗，跟他聊怎么办，这件事怎么解决。最后爱丽丝·门罗呢终于回到了弗莱明身边。而这个时候呢，爱丽丝·门罗本来是住在她大女儿家的嘛，她大女儿叫希拉。那么希拉回忆到，爱丽丝·门罗跟她大女儿说，我没有她的话，就是没有弗莱明的话，我活不下去，我没有办法活下去。接下来这么多年啊，他们一家人仍然保持联系，然后安德利亚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生活，他们仍然会回来看望自己的母亲，当然也会看到这时候已经和他母亲和好如初的这个性侵犯者弗莱明。那么但是问题是，一家人是绝口不提过去发生的这个事情，这就像很多家庭发生过的这种伤害事件一样，觉得这是一个伤口，最好不要重接这个已经合愈的疮疤，或者大家假想这件事情这个伤口早已合愈早已结痂了，我们就不要重新再熬破这个结痂的伤口了。那么在这个时刻呢，门罗的小说越来越受欢迎，门罗的声誉变得越来越高，然后全家人好像都有一个默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加拿大文坛的伟大作家，这个伟大偶像的形象破坏掉，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藏起来的。再来就是2002年啊，安德利亚这时候已经嫁给了她的丈夫斯基纳先生，所以她现在为什么叫斯基纳啊 Skinner， 她怀上了双胞胎，怀上了双胞胎，她就跟电话里面告诉她的妈妈说，你可以来看我，可以来看你的孙子，但是你的这个老公弗莱明永远不能够接近我自己的小孩。然后跟着安德利亚的妈妈也就是门罗说什么呢，她形容她冷冷地告诉我，这对她来讲啊，恐怕会非常不方便，因为爱丽丝门罗自己不开车，她要是自己不开车，然后你这个女儿安德利亚又不许我现在老公接近你的孩子的话，那我怎么去看你呢？他就这么讲。然后跟着安德利亚就整个人爆发了，他对着电话尖叫，说到要挤那个男人的阳具啊，然后说，你这个妈妈，你怎么能够和一个对着女儿，你的亲生女儿也就是我，做出这样的人事的人还发生性关系， 你怎么可能？你想象你的这个老公当年性侵犯我，你居然还能够继续跟他发生性关系吗？到了第二天，爱丽丝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安德利亚，就在这个女儿大发脾气之后，第二天她打电话来，打电话来，你知道爱丽丝门罗跟自己的女儿讲什么吗？门罗告诉自己的女儿说：“好吧，我原谅你昨天说这样的话。请注意，这个妈妈她跟自己的女儿说：‘我原谅你昨天对我说的话。’女儿昨天讲什么？女儿昨天问她妈妈：‘你怎么能够跟一个对女儿做出这种事的人发生性关系？’那么，爱丽丝门罗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然后跟着安德利亚就写道。”我意识到，我是在一个完全不知道谁需要被原谅的人打交道，那就是我们关系的终结。自此之后，他就断绝了和门罗的往来，甚至还断绝了和全家人的往来，包括他亲生的另外两位姐妹，全家人的关系都破裂了，甚至也包括自己的生父詹姆斯·门罗。因为他的生父同样的也在这个沉默的链条中担任了一个角色，只是想着怎么样好好保护好他这第一任太太的声誉，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女儿所遭遇的这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在社会中常见的情况，一个小孩子受到性侵犯，有了这些遭遇之后，全部的人都保持沉默。觉得这是一个不方便的真相，仿佛我们只要不提，事情会过去，而这个小孩子他自然会遗忘，或者越大越宽容，他会觉得这一切都只是成长中经历的磨难的一部分，而领略到了生活某方面更高贵的真谛似的。再来，时间快转到2004年的10月份呢，当年的《纽约时报》杂志，也就是《New York Times Magazine》。有一篇专访文章，访问那时候声誉已经红遍全英语世界的爱丽丝·门罗。记得我也看过这个采访，印象也很深很深了。因为爱丽丝·门罗那个时候已经认为是全世界女性的知心人，她太了解女性在这个社会底下面临什么样的挣扎。很多年轻的女性读者都认为门罗是引导他们认识女性自我的身份，引导他们自觉成为女性主义者道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盏明灯。可是，在这篇专访门罗的文章里面呢，平常不太愿意出来见记者，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保持得相当隐秘的门罗呢，居然表现出一个让大家很讶异的态度。那个态度是什么呢？这个记者如此写道啊。门罗平凡而充满爱意地称，她现在这个丈夫，也就是那个性侵犯自己女儿的丈夫弗莱明，为我的丈夫 （my husband），而不是提到他的名字，就像是一位骄傲的中西部银行家的妻子。她唯一的伟大功绩不是小说写得好，而是嫁得好。莫金还写到呢，他提到弗莱明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门罗一生的挚爱。那么，而门罗也说到啊，当时他很年轻的时候啊，在大学在读书的年代就注意到这个他这个第二任丈夫弗莱明，那时候大家是同学，他当时就立刻爱上他。只不过那个时候弗莱明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兴趣，直到自己跟第一任丈夫詹姆斯·门罗离异之后啊，那么才两个人重新在一起。那么看了这篇报道之后，而且那篇报道里面呢，我们现在看到多伦多新报的这个采访没有提到一件事，我不记得是不是这一篇访问，还是后来我看了其他访问，我当时也印象也很深了。门罗还对记者，如果不是纽约时报杂志记者，就是别的记者，还说过一件事，说什么呢？说到自己对于当年生女儿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也就是说，没有太强烈的平常我们想象中的母亲对于生了孩子会有的那种感觉。我们想象中的母亲都是充满母爱，非常伟大。怀孕的时候就深深的期盼自己的孩子的来临，让孩子生下来就爱他爱得如心肝宝贝，觉得这是人生的重大的里程碑，觉得以后自己的人生就会跟自己怀孕并且生出来的这个小孩呢，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对他负担着全部道德和生命的重责。但真的是这样子吗？这是一个问题。门罗呢，自己当时就觉得这对他而言好像没有什么，他并没有觉得他跟自己生的女儿之间有太亲密的关系，而且他还觉得承认这一点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责任。那么看完这篇采访之后啊，安德里亚无意中看到这个采访，整个人就爆炸了，然后就想起了当时他妈妈的一切的反应。当年，当他25岁的时候，告诉自己的妈妈，你的这个第二任丈夫，也是我的养父、继父，对我做出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妈妈是怎么表示的呢？他的妈妈说，他知道的已经太晚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让我知道？那时候已经太多年过去了，而且门罗就是表示他太爱这个性侵犯丈夫了，而且呢，他告诉自己女儿，如果你是希望我为了你这件事情而放弃自己的需要，为了孩子而牺牲奉献，又或者去弥补男人的过错，这是什么呢？他讲了一番很奇怪的话啊，他说，用我们今天标准来看，很奇怪的话。门罗说，这是一种父权社会中的厌女文化的作用。无论我这个丈夫跟你当年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都跟我没有关系。你如果期待我这个当妈的，现在发现我这个老公原来侵犯过我的女儿，然后我就要报复他，我就要举报他，或者我跟他分手的话，这其实是一种父权文化底下的厌女的心态的做法或者期盼。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怪，很难理解，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厌女文化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就一个女人，如果你知道你的丈夫性侵犯了自己的女儿，然后你这时候决定要跟他分手，或者要举报他，或者要报复他，你怎么会觉得这是一种厌女文化呢？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要把自己放置在门罗所处的那个年代啊。你看，门罗今年92岁去世，在上世纪60年代，他开始写小说，他成长的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的女性主义里面很流行一种想法，那种想法是什么呢？就认为一个女人，她过去因为传统社会，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父权社会底下，女人负担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繁衍后代。她最重要的事情，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嫁一个男人，然后生下他们的孩子，然后要照顾好这个孩子，让把孩子抚养长大，传宗接代，这是女人最神圣的使命。那当年的女性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想法是一种对女人的捆绑和桎梏。女人绝对不应该要为了孩子而牺牲掉自己的人生。每一个女人，除了是母亲，除了是妻子之外，她还有别的角色。一个女人应该正视自己的性需要，正视自己的情欲的需要，自己的爱情，正视自己的追求的事业，自己追求的人生，绝对不应该为以孩子为主体的这个家庭，就觉得应该牺牲掉自己想要的一切。认为一个女人要为了小孩而牺牲自己，这是一种厌女文化。她的那个理解是这样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我能够理解门罗的心态，他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但是并不表示他是对的，事实上他是错的。为什么呢？没错，一个女人是不应该，我们社会不应该鼓吹一个女人最重要，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生子，然后有了小孩之后呢，她就应该为了她的小孩，为了她家庭牺牲她一切，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但是这并不表示，因此你继续去爱一个性侵，有性侵犯娈童癖的，恋童癖的，这么一个性侵自己女儿的男人继续一起，才叫做追求自己想要。但是在门罗看来，她太爱她这个丈夫，她太爱她这个有性侵小女孩癖好的这个丈夫，她觉得这是她的追求。就像当年那个记者说的一样，她太爱她的丈夫，觉得她嫁得好，她结婚结得好，是她人生最大的成就。 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女儿而牺牲掉这个成就，哪怕他这个丈夫其实是个性侵犯，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下的一个产物，这个产物会把他对付小女孩全部理解为那是一个纳博可夫小说中的洛丽塔对他带来的一种诱惑。说回看完《纽约时报》杂志的这篇采访之后啊，安德利亚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于是他终于他报警了，他联络了他的养父跟他的妈妈爱丽丝门罗所生活在的加拿大的安略省安大略省省的警察，然后而且还提供了当年佛莱明寄来的信，就寄来的那些威胁信件，那些信件里面佛莱明等于主动公认了他曾经侵犯过九岁到十几岁的这个安德里亚，只不过他全部认为这是小女孩在诱惑自己，是他无耻，是他不要脸。而这个时候佛莱明已经是个八十岁的老男人了，跟爱丽丝门罗住在一起，结果他被警察逮捕，被控猥亵罪。2005年3月11号，那么他在法庭出庭，然后被判决有罪，但是被判缓刑两年。在这缓刑两年的期间里面，他不能够和安德利亚接触，不能够去任何公园和游乐场，而且还要提交 DNA 样本上传到加拿大全国警方的国家 DNA 数据库。这么一来，这个家庭会有什么变化呢？没有任何变化。爱丽丝门罗呢，继续保持沉默，对于自己的丈夫出了这样的事情之后继续保持沉默，全家人也都继续保持沉默。而且在文学界的角度来讲，更重要的是整个加拿大文学界都保持沉默。请注意，这个时候的爱丽丝门罗已经被认为是加拿大国宝，到处巡回签书演讲，报纸上面有大量的对于她的讨论评论，那么也有传记作家开始访问他，给他写传记。可是就连关于他的这个传记，这一切的事情里面都没有人提过这个事情。明明自己的丈夫是有法庭记录的，是被判有猥亵罪的，是被缓，只是被缓刑两年而已，这一切大家不可能都不知道的，特别是认真一点的记者，认真一点的传记作家一定会发现，但是大家都没有提，大家一起成为了沉默的共犯，一起来维护爱丽丝门罗这伟大的声誉。直到2013年，爱丽丝门罗获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这时候啊，因为她的这个丈夫佛莱明啊，其实之前虽然被判有罪，但是缓刑两年，所以他们仍然是继续住在一起，仍然保持夫妻的身份跟生活状态。然后13年的时候，也就是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年，佛莱明去世了，爱丽丝门罗也开始慢慢患上了阿兹海默症，然后而且越来越恶化。那么门罗的孩子们呢，就跑去开始一家人团聚在一起，那么并且偶尔会去照顾这个已经患上阿兹海默症的独居的妈妈。而这时候他们家人呢，这些其他的两个女儿啊，开始来想，甚至包括他们的异父异母的这个兄弟安德鲁啊，也就他们的生父啊，这三个姑娘的爸爸詹姆斯，跟他的另一个他的第二任太太所带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想到了这个已经从家庭消失的安德里亚，重新在想怎么办这件事情。然后呢，她的姐妹们呢，就搜索到了一些曾经有过性虐待记录的跟历史的家庭的组织，然后参加了这些组织的活动，然后一起回醒自己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发现这么多年来家人们姐妹们的沉默，其实是使得安德里亚受到了更深的伤害和痛苦。然后跟着这时候呢，他们每个兄弟姐妹都给安德利亚写信，那么希望能够重新联系，希望有机会得到弥补。而这时候他们已经有12年没有见过安德利亚了。其实在这个时刻啊， 当年的这些事情啊，已经成为文学界的加拿大文坛的一个小小的八卦新闻。在很多圈子的聚会里面呢，有一些记者会谨慎地问到他们家的这些孩子，这些事情是真的吗？然后这些孩子以及他们家人会说，是的，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但这记者只是让他保持在一个口口相传的耳语状态，也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写出来。直到前几天这件事情曝光之前，这个事情成为加拿大文坛甚至是北美英语文学界里面一个隐秘的秘密。终于到了今年五月份，爱丽丝·门罗去世了，她的孩子们呢开始想起来这件事情，觉得这个心情更加复杂。他们其中一个姐妹啊，珍妮，她这么讲，她说，我们的妈妈热情迷人，有爱心，我自己全心全意爱着她，这件事情非常复杂。他们决定共同把这件往事要共同公之于众，觉得这件事情这时候需要曝光。为什么呢？他们这么讲啊，他说，我们家人明白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会有代价，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不可能全部都是积极的。他们也担心这对爱丽丝·门罗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声誉会造成什么影响，但同样希望门罗的小说自己是可以立得住脚的，而人们对于作为作家的门罗也有更全面的了解。他说，我仍然觉得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值得诺贝尔奖，这是他另一个女儿希拉奖的，他一生致力于此，展现出惊人的才华和想象力，这真的是他在生活中想要做的全部，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公之于众。同样的，我们的姐妹安德利亚这个故事也必须公之于众。而安德利亚说，我非常希望我今天讲出来的这些故事啊，是能够聚焦于某种沉默的模式以及家庭和社会这么做的倾向。我真的希望这不只是关于一个名人不当行为的丑闻，即使有人出于娱乐了解这个故事，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带走一些适用于自己家庭的事情。如果这能让我们作为整个社会接受了将性暴力视为针对女性的时代的一种流行病的观念的话，那么我们将步入一个开始讲真话、真相无法再隐藏的时代。我不知道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感受啊？有许多文学界的重要的人物，例如爱丽丝·门罗的好朋友，跟她同辈的加拿大女作家，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使女的故事》而进入全球主流电视观众心目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她自己说，她自己都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小说家，被认为是加拿大另一位很值得拿诺贝尔奖的大作家。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到他非常震惊，过去听说过这些事情，但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还要安静的再想想看。那么对很多人来讲都非常震惊，至少是在公开的言论表态中觉得很震惊。对于这件事情，有许多朋友会觉得自此之后再也不能够读爱丽丝·门罗的小说了，至于那些还没有读过他小说的人呢，则表示以后绝对不会碰他的作品。我自己作为一个深爱爱丽丝·门罗小说的读者，我怎么看这件事情呢？说实话，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很震惊，我觉得好像忽然之间明白了很多事情。这话怎么讲呢？你如果仔细看过爱丽丝·门罗的小说的话，你会发现啊，爱丽丝·门罗小说里面的那些女性常常能够让我们很多人，尤其女读者共情，是因为她写出了很多女人、很多女性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一生中经历过的种种的处境，尤其是在这个父权文化仍然主导的社会机制底下的种种的处境，以及他们可能会有的反应。但无论他写的多么细微啊，你会注意到在这些小说当中的这些女性几乎从来没有那种撕破了脸对抗一切然后走出来成为战士的这种场景，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他深深的能够同情这些女性受到的苦难， 以及他们要想办法在这种苦难中寻找适应方式的那种心理，但是他从来没有那种挣扎，从来没有那种我们对很多女权主义作品会有期待的那种反抗，没有。像这一次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啊，那么很多人马上想到的一篇小说，像《多伦多新报》也提到的一篇小说《破坏者》。那么在《破坏者》这篇小说里面，就出现了很类似的一个情节，就是一对夫妇，这个丈夫呢是个很粗暴的、具有一种雄性形象的一种男性，带着这种危险的气息。他平常的生活呢是僻居荒郊野外，那么经营一片沼泽地，把它变成像个自然保护区一般的模样。同时他打猎，然后猎来的各种的动物，包括熊，都会被他制作成标本，栩栩如生的标本，使得他住的地方成了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跟自然保护区的古怪的结合体。他对于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呢，这个叫 B， 这个小说里面的男主角叫拉德纳，跟他在一起住的这个女孩叫 B， 这个 B 是完全受到他的这种危险的、致命的吸引力所吸引的。然后这个拉德纳他会羞辱这个 B， 他不止羞辱这个 B， 同时呢，他还侵犯过别的小孩子，侵犯过这个小说里面的主人翁莱莎，小时候性侵过她。然后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些场景都让我们回想到，哎，这难道不就是现在这个事情的一个小说的版本吗？最神奇的是，这篇《破坏者》这篇小说是写在1993年，正好是爱丽丝·门罗当年收到自己女儿来信举报她的这个丈夫对自己做过的事情的第二年。那么这篇小说是不是门罗对自己的女儿写来的这封信，以及对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反应与回应呢？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爱丽丝·门罗已经死了，我们没办法再去问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爱丽丝·门罗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以为的女性主义小说家。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常常有一个简单的误会，我们知道女性主义的文化史观点里面会认为，这个人类文明史上其实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具有潜能的女性创作者，只不过他们要么就是很早的时候就被抹除掉了创作的机会，要么就是他们的创作没有得到足够的渠道跟途径去发展成熟，要么就是他们的作品已经非常伟大、非常完整、非常成熟，绝对值得在文化史上占据一个应有的位置，但是却被一个男性主导的历史观排除在外。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古往今来有哪些大作家的时候，我们会数出一串男人的名字，其中没几个女的。我们能数出一大串的由伟大的英雄般的男性艺术家构成的一个名单，但是想不到当中有哪些女性能够并列其中。这不是因为女人天生下来就不能够变成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而是她们被排除掉了，或者被排除掉了名列这些榜单之中的机会，因为得不到重视，要不然就是根本一开始就不可能踏上创作的途径，因为他们被排除掉了发展自己创作的机会，他们被认为只适合于生儿育女。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有任何一位女性创作者能够功成名就，我们今天就很容易在一种最宽泛理解下的女性主义之中，把他们认为是自动的，把他们都归类为女性主义作家、女性主义艺术家、女性主义创作者。就像我们对待门罗一样，很多人认为，我记得今年门罗去世之后，很多人会说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主义作家。当时我看到这个评语，我就觉得有点不太舒适，因为我从来不认为她是我们理解中的那种女性主义作家。尽管她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奖，因为她身体原因没去领奖了，那么但她写的这个讲词里面，她说到，我从来不知道女性主义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但我的确是个女性主义者。她这句话好奇怪啊，就是 你既然不知道女性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是你怎么会因此还能说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呢？我们回想起他跟他女儿的这番故事，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那段话？他说，如果要为了自己的女儿而牺牲掉自己的成就，包括自己的爱的时候，那是厌女。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她是女性主义者呢？也就是说，她发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侵犯了自己的女儿，而她仍然选择跟这个丈夫在一起，而让自己的女儿保持沉默。她没有为自己的女儿而牺牲掉自己对于这个男人的爱，这是不是一种女性主义者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疑问。但其实她在得到诺贝尔奖之前，她还接受过美国的 New Yorker 杂志的采访，也就纽约客。在那篇采访里面呢，他却说，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女性主义作家，我并不是站在女性角度来写作，甚至我认为要做一个男人也很不容易，他会这么讲。所以我们回头带着所有的这些视野啊，就我们今天新知道的这件事情来重读或者来重想我们读过的门罗的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像我这样子，我就是这种情况。我发现我好像更能够理解门罗了，我更了解门罗了。那种了解是一种黑暗的了解，我现在知道门罗的黑暗面了。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可能是最有争议的一篇小说来讲，有篇小说叫《野天鹅》。那这个《野天鹅》里面的这个女性，她是第三人称写一个女孩子的故事。这个女孩子平常在家里面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而那个男人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父权，喜欢觉得这个女孩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能离开她，什么都要被她教训，在乡下里面就是要归她管，听她话，听她教育的，什么都不懂的人。尽管这个女孩子自己读书读得很好，但是这个男人却仍然觉得自己才是最主导、最支配、最有知识。明明他的真正的书本上的知识可能完全及不上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写的东西他甚至都读不懂，他仍然觉得自己很优秀。然后这个女孩难得有一天像冒险一般的踏上了一个前往大城市多伦多的火车，自己出门去玩去旅行，在这个火车上就遇到了一个声称自己是个牧师的男人的性骚扰跟侵犯。这个人呢，坐在他的旁边看着报纸，假装睡着，用报纸盖住了自己跟这个女孩子的膝盖，然后手就在这个报纸的遮盖底下对这个女孩子的大腿一番摸索，甚至摸到她的私处。那么这一篇《野天鹅》，我当年看的时候觉得很震撼啊，他写到一个女孩子被性骚扰、性侵犯的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及这个女孩子她的所思所想，这个女孩子他一直在挣扎，他该不该起来抵抗，他应不应该告诉这个男人挪开你的手，他应不该高声拒绝，他都没有做到，他反而是在等待你接下来会怎么做。他陷入一种既害怕又恐惧，但是又有丝丝好奇心的奇怪的心情，你这个手接下来还会挪到哪里。他在隐隐的期待这一点，他的的确确是被性侵了。但是更奇怪的是，这小说还写到这个女孩在之后好几年，就算她跟她其他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她都会想起当年在火车被这个说自己是牧师的人性侵的往事，而认为这个东西甚至是她成为她的某种的性幻想的一个泉源。那我记得有跟一些朋友聊过这个事儿，有一些女性或者我读过一些评论讲到一些女性主义的解读，就是说的的确确有一些女性会对于性侵或者性骚扰这件事情会产生奇怪的性的欲望和一种 sexual fantasy。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其实也是一种扭曲掉的一种情欲的表达，有点像被虐狂一般，但是它确实存在啊。那么但是这篇小说如果是个男性作家来写的话，一定会被认为是极度变态，是个男作家一定会被骂死。但是这篇小说的作者由于是大家心目中的文坛教母爱丽丝门罗所写的，大家就觉得爱丽丝门罗写的好勇敢啊，她说出了一个很多人不敢讲的事情，就是一个女孩子面对性侵的时候那个心情，除了厌恶，除了恐惧，除了被伤害，其实还多了一些很复杂的说不出来的东西，甚至是情欲的东西。这就是这篇《野天鹅》。那么不只是大家现在提到的破坏者，他甚至还有一篇小说，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啊， 这篇更变态啊，那个丈夫啊，是个暴力狂，情绪极不稳定的一个有精神病的一个人了。他百般的羞辱自己的太太啊，那么暴力对待自己的太太。这个太太跟她的丈夫生了三个小娃娃，三个小孩。那么有一天，这个太太再也忍受不了，离家出走。那么但是后面她回来了，回来之后发现他们生的三个小孩全死了。原来自己的丈夫在暴怒之下杀掉了他们生的三个小孩，然后这个丈夫被警察抓了，后面被判是精神病患，然后送去了疗养院。然后这个太太非常伤心，非常难过，然后她接到了自己的这个丈夫从精神疗养院寄来的信。这个信里面写的是什么呢？这个丈夫说啊，他现在会想象自己杀掉这三个小孩都已经上了天堂了。他们这信里面不断讲述着他们在天堂中是多么的平静，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喜乐。然后这个太太呢，收到这些信之后啊，这么古怪的信，但这个太太却忽然慢慢的相信了这个小说，这封信里的故事，开始越来越要逼迫甚至沉醉的相信，没错，我丈夫杀掉那三个孩子现在都在天堂上平静而快乐。他越来越依赖这个想象，他觉得这样的想象是他的避风港。我们能够了解，我当年读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狂怪的一篇小说，而且很震撼。我能理解他，是因为我能想象一个人在遭遇到这么不幸的、这么暴力的、这么凶暴的事件之后，这个世界是分裂了的，是被颠覆的，是被撕裂的。他的三个孩子被自己深爱的这个变态的丈夫杀了，他仍然念爱着自己的，念慕着自己的丈夫，他如何接受这一切呢？他就只能够选择相信这三个已死的被谋杀的小孩其实在天堂，他们现在过得很好，明知道这是假的，这是虚构的，但是他必须相信他，他只有相信他，他才能够继续活下去。我以前会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无可奈何被迫的要给自己的最后的安慰，尽管这个安慰在旁人看来如此的荒谬而可笑，但在她而言是真实的。以前这样的作品会让很多女性主义者读者发现女性的处境就是如此，女性可怜到这个地步，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要寄托于这样的幻想。甚至不只是女性主义者，我们一般所有读者，一个男性读者，一个钢铁直男，你都会觉得这篇小说可信，这就是门罗的小说的技法，让你觉得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一个人就是会要相信自己编造出来的幻想，编造出来的种种的记忆，好维持自己对自己的想象，自己对某种生活的看法的一种稳定，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当我知道了这一切往事之后，我重新回想我读过的这些门罗小说，我又有什么感觉呢？我会觉得这些小说都跟门罗家庭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像是有关系的。像刚才我说的那篇我忘记名字这篇小说，这个太太仿佛就是门罗自己，她必须要相信某些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里面的东西，他才能够好好的过着他的人生。他的人生是什么呢？那就继续跟他这个变态的丈夫在一起，然后他要接受自己的女儿被侵犯过的事实跟痛苦，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妈妈的失责，接受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背后有这样子黑暗的往事的事实。他只能够选择相信某种的神话，这些神话很可能就是他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他而言是一种在想象之中对现实的缺憾的弥补、救赎或者是超脱。再重新看大家现在都提到那篇《破坏者》，这篇小说里面有太多很丰富的寓意蕴了。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很暴力的那个雄性侵犯小孩子，对待深爱自己的这个身边的女人采取一种粗暴态度的这个拉德纳，这个拉德纳会制作动物标本。在这篇小说里面，这些动物标本被描绘的是栩栩如生， 制作的技法很工巧，而制作的过程很精确，你读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觉得这个男人的危险就跟他制作标本是有关系的，他是一个能够扼杀生命，然后让这些生命维持着好，他们好，生命已经逝去了，但这些躯壳仍然维持着他们仿佛人在世间的一种假象。他是这样的一种男人，他扼杀掉生命的源泉，他非常的恐怖，他剥夺掉了很多奇珍异兽的动物的生命，他们的灵魂，然后让他们躯壳活下来，还要活得像是真的一样。那么这种制作标本，我马上就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洛丽塔》这篇恶名昭彰的小说。当然，《洛丽塔》这个小说以前的解读啊，都是说到这是一个讲女性怎么样在九岁的时候，就仿佛像情人。杜哈斯表象那个情人，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是有性吸引力的，她甚至是有很早的性自觉的，她好像是会去诱惑男人的。但其实我觉得洛丽塔不止这么简单，洛丽塔你在你们文本你细读，你会发现当中有很多都会提到洛丽塔是如何被迫的，作为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被迫的进入那个状态，被迫的在这个父权社会底下呈现出小说中所呈现那种所谓的少女诱惑者的形象。哦，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洛丽塔的作者纳博可夫有一个很出名的癖好，就是收集蝴蝶。收集蝴蝶是拿回来养吗？不是，所谓的收集蝴蝶就是制作蝴蝶标本，把很漂亮的蝴蝶杀掉它，让它们的美丽的躯壳保存在世间。很多人会认为纳博可夫制作蝴蝶标本这件事情啊，正如他自己也都提到，就跟小说的创作有关。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把一些人生中曾经存在过的真实的人跟事件，那些的事情人会死去，事件会过，随着时间过去，但小说把这些壳保留下来。我们今天重读《破坏者》这篇小说里面，你会觉得这仿佛就像是门罗自己的自述，他就是那个 B，他深爱这样一个可怕的男人，而一个闯进来的小女孩，就是那个小说中的莱莎，被这个拉德纳性侵，而这个莱莎就像是真实生活中的她自己的女儿。而那些标本，我现在看啊，小说里面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拉德纳制作的标本，就好像是门罗自己的作品一样，他的作品其实也是一种标本了，这些标本是来自于真实的生命的流淌为代价的，是以真实生命的消逝为代价的。让我想到很多很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美国大作家 Henry James 亨利詹姆斯。我当时那篇东西，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找来看，我就不多说了。但大致上我要讲的就是，亨利·詹姆斯曾经被认为虽然是个男人，但是是比所有男人都更懂女人的一个作家。但是 Henry James 有个很奇怪的事情啊，就他那么懂女性，好像觉得他很爱女性，但其实他一直保持着某种对女性的冷淡。他甚至非常害怕他对一个同辈的女作家的爱会影响到他的创作。他那个女作家跟他明明关系已经很好，那么但那个女作家最后自杀了，在威尼斯自杀。而那个女作家甚至有很多后面的人猜测，她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 Henry James 对待她的态度。然后但 Henry James 的反应是什么呢？赶紧跑到那个已经自杀的女作家在威尼斯的家里面去搜寻信件，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一些东西。他怕什么？他怕这个作家留下来一些遗书，说自己死是为了 Henry James。 他怕他发现这个女孩子是真的爱过自己，他太怕人家爱他，他不想跟人家发生关系。但是他只找到了这个女孩子一个没有完成的小说的一个概念，只有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说想象这样一个男人，温文有礼，知识渊博，非常有才华，但是这个男人生下来天生的就少了一颗心。那这句话对 Henry James 是个魔咒，而 Henry James 就把这句从来没有展开过的一句话写成了一部伟大的小说。那我当时写这篇文章是说，有这种人，这种状态就像 Henry James， 他是一个没有心的人。 他一切的心，真是用在人身上的心，都被他牺牲掉了，被他拿来用在他的创作上。他的创作这么伟大，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心的人，或者对活人没有心的人。当然，一个作者，一个创作者的创作，跟他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种状态都不一样。对有的创作者来讲，艺术，他的艺术是一种谎言，那种谎言是为了掩盖自己真实的无能为力，真实的自己的缺憾，自己真实的卑下，所以反而能够创作格外崇高的作品出来。那么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我们都会觉得在中国有个我们自己的老话说文如其人啊。那么我们到今天都很多会相信这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写出什么样的字，你会错出什么样的文章，你会发表什么样的创作，都跟你的人的性格是紧密相关的。而这个紧密相关指的是你的创作是像镜子一样直接反映出你的。但在我刚才所讲的那些情况下，其实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你的创作反映出来的是你理想中的自己版本，是你的缺憾的弥补，是一种你的扭曲的版本，或者你在现实中没有能量去探讨的东西，又或者你把现实中你的生活中的黑暗，像门罗这样子，转化成你小说中巨细靡遗的一种情状的处境的描写，然后这种描写能够感动我们所有人，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能够体会，能够理解，但是他们是你自己的一个状态的表达。有一些人啊，知道门罗这个事情之后，反应是很激烈的。比如说我的好朋友诗人廖伟棠啊，他直接说，这么一个连自己女儿受的苦都不能够共情的人，是不配当作家的。说实话啊，这回我并不能够完全同意廖伟棠的讲法，但我能够理解伟棠兄这个说法，因为伟棠兄是一位诗人，诗人这诗这种文体是很独特的。我常觉得诗是一种很，就在所有的文类创作当中，诗是最真实的。小说跟散文都能够，还有剧本戏剧都能大量的掩盖，但诗是很难掩盖一个诗人的真实的性情的。尤其是廖伟棠，因为他就是那种非常真实的诗人，就他的诗就是他的人的直接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廖伟棠会这么讲，我觉得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我想说，在所有艺术创作里面啊，就我们真的很难讲是不是有所谓文如其人这件事情。当我们讲文如其人之后，我们第二个接下来的连锁的反应就是，我们会期待我们喜欢的，我们深爱的伟大的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或者至少是个正常的好人，是不是？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想想看啊，在我们中国艺术史上面，比如说，当然最理想的状态可能就像倪瓒那样子，倪瓒的画这么的简约，简约到一个你让现代的设计师去看都会很有，马上会觉得能够共情的创作。而他的真人是一个洁癖到尽头的一个，他的洁癖是出了名的古怪，他的画啊这么的疏淡荒寒，就恰恰的也跟他的人是高度统一的。他后来过了常年的那种与世隔绝的高士般的生活，就完全能够在他的画里面反映出来。那么这叫做文如其人，是最理想的状态。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去看董其昌呢？董其昌的画啊，今天还有人会拿来说他的画有禅意，说他的画清秀而空灵。可是董其昌是个恶名昭彰的人啊，当年他在的那个地方，他作为一个老员外，他们一家人欺负百姓啊，贪污啊，然后用暴力对待这个乡镇里面对他们不满的人，乃至于当地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他死，他甚至还强奸民女。但是他的书画居然是清秀而空灵，超离世外，那这怎么办？那我们今天还应该继续看董其昌吗？董其昌的画应不应该被下架，挪出博物馆，至少挪出我们的中国艺术史呢？同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电影导演伍迪·艾伦当年跟未成年的养女发生性关系，波兰斯基因为跟未成年女子有交往，那么被判诱奸这个未成年女性，那么一直逃离美国的司法体系，在外居住。瓦格纳他不止曾经写过他对犹太人的反感啊，很刺骨的反犹主义，那么甚至他私人生活就完全表现出这是个人格极其低下的人，但是他的音乐创作是这么崇高而雄伟。卡拉瓦乔啊，这么样的一个把明暗对比光影效果塑造的如此强烈引人入胜的大画家，是个杀人犯。他在无论在小说当中和生活当中都非常一致的具有深刻的种族歧视，他虐待他的第一任太太，他暴打他的情人。大家心目中的讲诗人吧，就拿诗人来讲，聂鲁达的诗好不好？你说说看，聂鲁达的情诗写得好不好？你说。但聂鲁达在1930年代做智利领事的时候啊，今天的斯里兰卡，当年还是英国殖民地锡兰，做过智利的领事，他在当地强奸过一个斯里兰卡的泰尔米妇女。这都是些很坏的男人。那我们来讲一讲女人啊，女人的矛盾。Virginia Woolf 伍尔夫，当之无愧的女性主义小说家的教母，她呢嫁的丈夫，她结婚，结婚的丈夫是个犹太人，但她在她的笔记里面无数次表达过她对犹太人跟犹太这个民族的厌恶和反感。 Doris Lessing，另外一位英语世界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莱辛，这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作家了，不像门罗。她当年她离开罗德西亚的时候啊，她丢下了她的两个小孩不管，只带走一个，跑到伦敦去定居，自此就再也不理她两个小孩。那么这就说到当年的女性主义者，小孩是种负担。那么还有 Joni Mitchell，这位了不起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以前也播过他的歌。他生下了宝宝之后干什么呢？直接拿去交给别人领养，那么 让人来认养他的小孩，他不要这个小孩，生了宝宝之后。甚至我们中国作家萧红啊，萧红生下来的第一个小孩也是没有什么情感，直接拿去给人养。后来他跟他所爱的萧军在一起，也生下来一个小孩，没几天这个小孩夭折了。那么萧红对着他的好朋友白朗就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孩子夭折了，孩子死了，仿佛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反应。但是萧红这个，如果换在今天的角度讲的话，用我们今天这些谈的话题的背景下，萧红是应该被谴责的，甚至可以被取消的。可是问题是在那个萧红的一生的悲剧遮掩了这一切，让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可以理解。甚至自杀死的诗人普拉斯啊，他之所以要自杀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忍受不了他要带孩子这件事情，这是其中一个理由导致他的抑郁。那么讲了这一大堆啊，我想说的是，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创作者，他原来不是一个好人，他没有一个真实生活中我们期待的那种状态。我不是说所有的女人都应该要当妈妈，都应该当好母亲，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什么样的母亲都有，甚至母爱这个东西都不是天生的。我们读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史家埃利埃斯，也就是心态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当年早就写过父母对孩子的爱这件事情，在西方文化，至少在西方历史中，是个后期才出现的现象。孩子夭折在以前太常见了，由于生下来一堆孩子死着一大半，所以你必须把自己锻炼成对孩子不要太有依赖感，死了也就死了。甚至很多人会认为，也许动物界中的某些现象更接近哺乳动物的真实情况，例如狮子，母狮子生下来一群小孩之后，在草原上漫游，这时候发情的别的狮群的公狮会过来要抢这个母狮，要跟它交配，生自己的基因，传染自己的后代的话，就会当着它的面杀掉所有的这个母狮生下来的小孩。然后当这个母狮生下的所有小孩被这个雄狮杀死之后，这个母狮才能够进入下一个发情期，准备好跟这个杀了自己的小孩的这个雄狮再交配。 很多人会觉得这也许是某种动物的一种本能，都不一定，不是说母爱完全不是天生，而是说这件事情在后天之中的形成是非常要紧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女性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的匮乏的时候该怎么办，而那些男艺术家董其章这种强奸犯、聂鲁达这种强奸犯，然后奈白尔这种虐待狂，那这些人我们该怎么看待他，怎么对待他。其实去年呢有一本书蛮有意思，我买了还没仔细看，只翻了其中几个故事啊。有一本书呢是一位评论家，一个电影评论人叫 Claire Diderot， 他写了一本书叫 Monsters A Fan's Dilemma， 怪兽，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怪兽，一个粉丝的困局。他这本书写什么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影评人啊，他就说到我们这几年不是流行取消文化嘛，就发现一个艺术家人设塌房了怎么样了，然后哇这个人原来这样子，或者一个男性艺术家性侵犯或者如何，然后我们就觉得要抵制他，就比如说伍迪艾伦或者波兰斯基现在都没什么愿意找他们拍电影，至少在美国，然后电影上了大家也不会去看，甚至根本排不上戏院的票房。那么他作为一个影评人，作为一个女性影评人，他面对这个情况他怎么看呢？他觉得他真的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至少是早年的曼哈顿，他真的很喜欢波兰斯基的电影，但是发现他这个人有这样的问题，那是不是该发现自己的喜欢是错的，自己的喜欢对他们的作品的崇拜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呢？那么他在反省这个问题，然后就写了一大串的这些知名作家艺术家的个案，乃至于他得出一个结论，今天啊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创作者、所有的作家、音乐家、导演，他们要么就被取消了，要么就是正在被取消的路上，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说不定有自己的缺点，有自己的阴暗的故事，而这些东西总有一天在我们这个社交媒体发达年代都会被揭发出来的。那么这本书有没有给一个结论，或者有没有形成一个理论帮助我们去判断这样的事情呢？他能讲的就是这完全都是个案，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回避的一种困境。波兰斯基电影这么了不起，但是问题是你发现波兰斯基是个坏人，我们继续看他的电影就是继续肯定这个人的坏，但真的是这么简单吗？还是说有一种最古典的新批评那种范式，就认为一个创作者他的创作就是他的创作，跟他的真实的人格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应该关注他的人，不应该关注这个作家的心理状态或者传记生平传记的背景，我们只看他的创作就好。但一样这个也是一种幻想而已，因为事实上我们就是能够从一个艺术家的生平、他的经历、他的所思所想，能够获得很多去恰当解读跟了解和欣赏他的作品的一些的线索，甚至是关键的钥匙。怎么办呢？没有答案，真的没有答案。所以对于给我这个问题的朋友，如果你问我现在还应该继续看门罗的小说吗，如果你不想看，你从来没看过，你因为知道这件事情而你不想再看，当然可以啊，从来没有个作家是我们必看不可的。如果你跟我一样读过他的小说并且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你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够代替你回答，我的回答是我还是会看他的作品，有机会的话我仍然会重读，只不过我现在会比以前多了另一番理解，这个理解可能更黑暗，但是也可能更深刻。他能够给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人的无力、对于人的脆弱、对于人的幽微的更深的一种同情的理解。那是否表示我能够赞同他的这些做法，或者我愿意让自己也像他这样子？当然不是，那是另一码事。了不起的创作会让我们同情很多平常看起来不能同情的东西，但是在做道德判断的时候，并不表示这个同情会取代我们的应有的判断。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以前写过一篇影评，讲到有一几年啊，有一个现象，就是艺术创作中出现很多开始觉得再坏的人，比如说就拿大屠杀来讲啊，当年大屠杀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大家开始在重新书写二战里面的纳粹的屠杀， 并不是要说重新书写说那些屠杀原来都是正确的对的，不是，而是要让我们了解那些所谓的平庸的恶，做出平庸的恶的那些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一步步走到那个地步。如果你非常细致的去想象那个过程，非常细致的把这个过程写出来、拍出来、创作出来的话，我们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坏人也是被从小养大的，一个我们心目中十恶不赦的人也是有他的由来，有他的挣扎，有他的背景的。好，我们能够理解了，我们甚至这是一种同情的理解，但是否表示因此他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对的呢？当然不是。啊，今天时间又比较长啊，我就没办法回应这么多朋友给我的留言啊，我就只回应一下关于上一集节目，直接跟上集节目内容相关的一个留言。这个朋友叫 C10 是吧，1027，就听到上期节目突然觉得近十年对新闻以及调查报道感到很陌生了，到处充斥着鱼龙混杂的自媒体信息，和严肃新闻的距离好远了。前段时间听闻普利策奖的国际报道奖获得者好像运用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识别炸弹弹坑，以此报道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袭击的情况，让全世界了解更多的战争真相，很敬佩。虽然国内流行着什么报专业千万别学新闻的舆论，那些还在坚持一线的新闻人真的是最犀利最勇敢的先锋，在这样的时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保持一些警觉，保留对严肃新闻的尊重啊。说到这件事情啊，我不得不说，我们上回讲完这个油罐车怎么样不经清洗，这更不要说有没有专罐专用，直接运食用油的这件事儿爆发出来，在舆论上面有很多风暴。我当时就说呢，一定会有很多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件事情。结果没两天，这些角度就已经出来了。首先呢，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个涉事的这些公司会下架自己的石油产品啊，先搞清楚自己出产的这些进入我们家家户户的食用油有没有问题，那么来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会不会先下架这些产品调查清楚再说呢？结果现在我们发现啊，首先下架的是什么呢？记不记得上回我讲过，就是有一些博主很厉害的运用了一个 APP，这个 APP 呢是全国的油罐车行动轨迹的记录，因为这些油罐车都是用导航的嘛 GPS 系统，所以这是公开信息，能查得出来。然后这样的一个APP 已经下架了，就你现在已经查不到全国运油的这些油罐车的行动轨迹了。你吃的油没下架，这些被怀疑有问题油没下架，但是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这些油罐车有没有问题的这个 APP 它首先下架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著名的网络上的名人啊，他们甚至还这么讲啊，我就不讲明是谁说的，他说不过是把食用油和化工原料混装一下而已，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还能吃死人吗？直到发现是新京报报道，我才恍然大悟，看来新京报确实缺钱了，又开始用这种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儿来挑拨人民内部矛盾，污蔑国家形象。要我说，这件事里唯一应该立刻马上处理掉的就是新京报。然后又有一些网络上非常有名的大 V 就说，这表面上是灌装问题，实际上是借机攻击国企。那么从来呢出现这种事情啊，在他们这儿都是如此，就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在此刻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他们不会来了解，花功夫跟精力来看看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这个报道所说的是否属实，如果属实的话该怎么办。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种我们常见的这种言论模式，就是先说你的真实的意图是什么，新京报做这个报道你有什么动机，你的动机必然是不良的，因为你在攻击的是国家企业，国家的一个食品供应的链条问题，所以他一定会说这表面上是什么，请注意这种语言模型啊。每次遇到这种批评，你对国内一些事情什么评价的时候，评论的时候，他们说你表面上是要说有一个我们国家现在有什么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但他不跟你讨论这食品安全有没有问题，他一定会说你实际上就你的心里其实是有别的用意，这个用意就是攻击国家企业。 那么又有人说啊，犹太人啊曾经掌控了85%的中国的食用油，有人说敌对势力会趁着这次食用油混装问题攻击我国粮食安全，也就是给人递刀了。每次我们指出自己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是不需要解决，反而应该警惕的是这个问题会不会被利用。人家攻击我们粮食安全，就是为了好趁机拿下我国粮食供应的操控权。那么还有人进一步说呢，灌装油事件啊，借就像当年借一个三鹿三聚氰胺事件，毁掉了国产奶业，逼得国人买进口奶。现在再借中储粮灌装油事件，毁掉国内的制油业，将国人的粮食需求依赖于外国品牌。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时间不同，套路大同小异。那么，然后还说要请记住那几位擅长春秋笔法的《新京报》记者。有的作者呢会说到，人民健康是第一大事，是头等大事，损害人民利益的绝不姑息，绝不迁就，这是刚性原则。同时不应该忽视的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有人常于设置议题带节奏，或抓住某些话题故意模糊焦点带节奏，这里面有的人是猪队友啊，不小心会暴露了自己。那么最后还有建议啊，国务院要联合调查组，可否增加网络主管部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同志一同参与调查。网络是现实世界的反应，线上有什么网上就有什么，线上线下互动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交叠。依据近20年来相关信息梳理，2010年以来的网络上舆情，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新的维度上彻底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的讲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虽然要紧，但不是第一等大事。更重要的是，你吃的油会不会让你身体有问题，甚至致命，这是小事。重点在于，会不会要趁机毁掉我们国家的石油产业、食用油产业，然后好逼迫我们用外国油。就是我们吃了之后，身体会怎么样，这个事儿是小事。我们用不用外国生产的油，这可是个大事。好，我就先回应这个。最后啊，我今天要介绍的音乐啊，是一个曾经非常有名，其实现在他还是很活跃的一个美国的创作歌手啊 ,Tori Amos。Tori Amos 啊，最有名的歌曲当然还是回想几十年前的老歌。1992年他有一张很红很红的专辑叫 Little Earthquake, 小地震。里面主打的一首歌曲叫做这么多年来的沉默啊 ，Silent All These Years。那么这首歌红到什么程度呢？就在中文世界都有好几个翻唱版本，比如说王菲翻唱的《冷战》，后面好像还有孙燕姿的版本，我猜你可能听过啊。那么其实 Tori Amos 啊，这张专辑里面啊，这首歌其实已经很点题了，但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另一首歌常常被人忽略啊，那是一首很可怕的歌，叫《Me and a Gun》。我跟一支枪，跟一把枪。他讲的是什么呢？其实是 Tori Amos 的一个真实的生活经验。他讲到他21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很年轻，在不同的夜店酒吧里面唱歌。然后他在洛杉矶有一天唱歌，就有一个男人邀请他坐他的车一路送他回家。然后这个男人就直接在车上就揭下了真面目，拿刀出来威吓 Tori Amos， 性侵犯他，强奸他。然后甚至一边这么干还说，我接下来要把你分尸，我要杀了你，然后把你的尸体分成一块块分给大伙兄弟们，我要大伙们一起来轮奸你。这个男人对 Tori Amos 说这样的话， Tori Amos 经历了这么恐怖而可怕的事情，但是他把这个遭遇写进了他的这首歌 Me and a Gun， 就只是那个刀换成了是一把枪，就真实那个凶徒是一把刀。他毫不忌讳地讲出他的经历，他每次他后面很多年他演唱会一定会唱这首歌，而且每次唱他都要说出自己的这个遭遇跟这个故事。于是 Tori Amos 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女性主义里面的一个运动的很重要的一个代言人。那个运动在反对什么呢？就当年英语世界有个讲法叫 Rape Myth， 就强奸迷思。强奸迷思是什么呢？你大概不能想象，直到上世纪90年代啊，在很多地方啊，他们都还有一种想法，就觉得一个女人被强奸，就难道她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我们中国这个食品油有问题的话啊，难道美国就没有一丝丝责任吗？那么女人有什么责任呢？在被强奸里面，就是因为她们穿得太暴露，她们穿得太性感了。 Me and a Gun 那首歌里面的主角也是如此，这也是 Tori Amos 当年的经历。强奸她的那个凶徒说，这是因为你穿得太性感，你分明就是要自己出来挑逗男人，你其实就是期待有男人像我这样对待你，这是你的想法，我来帮你完成而已。你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很变态的一个男人的想法，而是当年很多男人还真的这么认为，甚至有些女性都这么认为。一个女人自己也穿得少走夜路，那你出了事你能怪谁呢？那么我常讲啊，就一个女人自己穿得少走夜路，那是她的自由，你不能说他出事儿之后是要怪他。那么 Tori Amos 当年透过他不断的演唱这种 Me and the Gun 要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助当年这场运动推翻掉了这样的强奸神话，这个 Rape Myth。 那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Tori Amos 后来搬到英国去住，他跟一个英国作家是很要好的朋友，那个作家也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做了很多的视觉小说 graphic novel 啊，或者漫画创作者，比如说像有名的杀人就是他创作的 Sandman。 这个作家就是尼尔基曼或者尼尔盖曼啊 Neil Gaiman。 Neil Gaiman 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问题是你知道这两年啊， Neil Gaiman 有个争论，就 Neil Gaiman 被人指控他曾经性侵犯过他的女粉丝，那么他自己是否认的，那么现在这个事情仍然不是太清楚，还没上法庭，还没调查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说 Neil Gaiman 就真实的是个性侵犯，但是他被人如此指控，那么现在你知道一个男人出了这样的事被指控，那么大家就开始要取消他下架他的作品，所以这个压力也来到 Tori Amos 这里，就说你现在还要跟这么样一个人做好朋友好搭档吗？还常跟他合作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儿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Tori Amos 会怎么样，但是我们这时候 Tori Amos 这首歌就让我想起来是我今天要给你听的歌 Me and a Gun。 Friday morning Thursday night Far from sleep I'm still up and driving Can't go home obviouslySo I'll just change direction cause they'll soon know where I live and I wanna live got a full tank and some chips with me and a gun and a man on my back and I sangHoly, holy, as he buttoned down his pants. You can laugh, it's kind of funny. The things you think in times like these. Like I haven't seen Barbados. So I must get out of this. Yes, I wore a slinky red thing.Does that mean I should spread for you, your friends, your father, Mr. Ed? Was me and a gun and a man on my back, but I haven't seen Barbados, so I must.Get out of this. And I know what this means. Me and Jesus, a few years back, used to hang. And he said, It's your choice, babe. Just remember, I don't think you'll be back in 3 days' time.So you choose well. Tell me what's right. Is it my right to be on my stomach? A fret Seville. It's me and a gun and a man on my back. But I haven't seen Barbados, so I must.Get out of this.